或者请第三方的去检测，这是最有实际道理的。我们不要听厂家去忽悠，就包括我自己是做这个的啊，我也不会去忽悠别人。我们要拿数据去说话， 数据说话， 要 拿事实说话， 拿事实说话。你不管是竹炭也好，负离子也好，每个品牌可能都在研发，但研发的水平不一样，研发的这个程度不一样，核心技术不一样，它的效果也不一样。 但是关键是，只要这种概念性的东西一打出来，它这个产品立价就升，立刻就身价百倍，一下就贵了。 前期可能投入的就是研发费用比较高一些，但是呢，据我了解，现在市面上的漆好像还价钱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不是说像我研发出一个新产品来之后，我就标的特别特别的高啊，现在应该还可以。因为北京的市场，外地市场没走过啊，北京的市场相对来说管理还是比较正规的。 对 对， 它还是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规范的， 对，比较 规 范化 啊， 对对对， 不能你自己标多少钱就多少钱， 对， 它不是私人的。 因为我们国家的大的形势是在提倡环保装修啊，在说环保，所以说大家呢都会跟这个风。但这个风跟过去以后，有多少厂家能够坚持下来一直做，这还要去看。 另外呢，有些朋友也提到说，现在装修来讲呢，真的不要太奢华，还是希望呢能够更加的简约一些。这刚才咱们提到了， 对， 确实是这样啊。我记得原来奢华到那个全都是包墙，都是包的， 雕龙画柱 啊， 欧式的柱头柱角， 对， 对， 然后底下都那个都是一层那个门那个板呀，什么墙板呀，什么 护墙板， 护墙板， 然后再加上那个 包墙， 三五千的微晶石， 对， 三五千的大理石，对。 其实呢，就是高品质的简装其实是特别适合的， 而且 它既环保， 对， 还舒服， 对。 啊，但是呢，简装不能 等于是 捡钱或者简单啊。 对对对对。 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最近呢一刮风，他就觉得家里的卫生间的反味儿，说这是什么原因？ 反味儿的情况下，一般刮风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说，他是不是用的燃气壁挂炉？如果是燃气壁挂炉的话呢，它会有一个防风阀在外面漏着，有可能会通过刮风会返回一些其他的味道来，但不见得是卫生间的味道。对， 那会不会是它的地漏有问题啊？ 现在每家挑这个地漏的水平都很高，也舍得花钱去买。有这个可能，但可能性不是很大。对， 所以就是说地漏反味的可能性不大， 不大，因为现在很多地漏啊都已经开始带密封了，已经。对，所以说这块呢，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一般卫生间的这个公共排风通道啊是通到楼顶的，有可能是楼顶反风之后呢，通过我们的排气扇返回来的，这是有可能的。 另外呢，有一位勇往直前的说，您刚才说卫生间改成衣帽间了，上层漏水可就麻烦了。 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很要命的事， 对对对对对，就我们可以给它改，但是一定不能改成像什么我们比如说居住的床的位置啊，或者是那个衣帽间的位置啊，肯定不能改在那儿，因为一旦漏水就非常非常麻烦。 我是改成什么呢，其实我也挺后悔的。我当时那个房子呢是外面是厨房，它里边呢是一个房间，房间里边呢还包了一个小的洗手间。其实可能房子比较大吧，我其实没那么高级那房子啊，但是他可能说那是用人间。你知道吧，就是说你厨房旁边呢，它可能有一个大的有一个房间， 对， 房间里边有包一个小的卫生间，等于就是说人家比如说保姆啊住在那儿，他自己用洗手间不挺好的吗？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当时就没想那么多，我们用不起保姆是吧，我们也没用，我就啪把那个房间就给整个全打了，房间打了，洗手间也都没了，然后现在就等于弄成餐厅了。等于这外边呢是厨房，然后旁边的就是餐厅。 格局上应该还可以， 但是呢，那个餐厅就发现它底下吧，有时候老潮， 对， 有霉点儿，所以这个很要命。但是我现在发现了，我真不应该改，因为现在家里人口多了，孩子一多了以后，真的有时候万一要请一个保姆的话，住的多好啊， 对， 自己有一个卫生间，一个小房间多好啊。但是现在完了，就打了，就比如说万一请一个保姆弄孩子，都没地儿住， 对，